缅怀伟大领导者，尊重着阁下印尼委员会，缅怀伟大的尊重着同志墨西哥委员会和缅怀尊重着阁下泰国委员会，17号分别宣告成立。缅委会决定在尊重着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，通过新闻媒体广泛介绍并宣传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，还有意地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